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爱，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 不断拷打我，偶然做梦，假装你还没走，没有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只是不相信你从未曾心痛，希望你能过得从容。

在梦中醒来，我知道你在我的左右。思念像开在心里的花，就这样盛开又枯萎，回忆像飘在风中断线。还是那样的匆匆，思念像开在心里的花，就这样盛开又枯萎，回忆像飘在风中断线的风筝，就像你离开时那样。是那样的匆匆，就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。 就像是街上摊张中的一盘小戏，在崇拜的人在心疼自己，为他做漂亮衣裳，为他一个人梳妆，为他做漂亮衣裳，为他一个人梳妆，粉饰年轻的慌张，那些不被世人理解的面具，装作正常总比做自己容易，流去淹没的天平地而起，五年后的自己路漫漫兮， 爱的感觉眼看就要过去，他的人生呢还遥遥无期，北京的北京人越来越少，让他笑的回忆 Hollywood sign, and you stole in moments the world.

袖手旁观。

冰霜，一颗心心恋成就痛，几颗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，天浩浩对你对对心，就像对三冬，我对你对对心，就像对三冬，我对你对对心，就像对三冬。 高速路上流淌， 白粥，明智的红豆，一口清甜来却已感受。有风经过海面上吃出树儿，带走你梦里的忐忑。 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笑，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笑，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 甜甜的芒果，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。有种诱惑，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。 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笑，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彷徨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心门的方向。可收到朱砂你也想你坏的笑，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，我明了害羞的方法，仿若清明的悠扬，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夏天白昼有风经过，